那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涛。 其实关于听音辨玉的这个典故吧，我也不知道真伪，但是听音辨玉之说一直在古董圈内流传。只是呢，随着社会和人心的浮躁，这些传统的技艺也就慢慢失传了。其实那些所谓的鉴定方法都是土方法，是多少年来前人先辈们积累下来的经验，然后一代代流传至今。但是比起如今的依赖科学仪器的检测，这些个土方法依旧是古董鉴定中的主流。听音辨玉我的确会，但也只是会一点皮毛。当年有人教过我，但是我没用心学，只是零散的记得那么几招。我刚才用的这个方法在听音辨玉之法中叫做金玉悬丝，是专门用来鉴定玉镯子的。悬丝就是用丝线把玉镯吊起来，让其处于一个不与外物接触的环境中，然后用黄金制成的器物去击打悬空的玉镯。不过可惜啊，我手里头没有黄金，只能临时用银勺代替了。据说黄金和玉石的相性最为合适，所以用黄金在这种环境中击打出来的声音，再加上玉镯环状的结构，就会变成一块噬金石，再细微的裂缝也逃不过震颤所发出的音律波动。现如今呢，有很多人会拿着玉器互相敲击，然后听玉器发出的声音。这种方法的初衷和听音辨玉相同，但实际上当手触碰玉镯之后，就会吸收玉镯的震颤波动，听这个声音也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我后来研究了一下，想弄明白这个方法的原理到底有什么科学依据，因为古人只管经验，人家不会想到这一层啊。后来我是在医学书上发现了一个十分类似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的喉部环状软骨。这是人体唯一一块环状的软骨，而且呢和人的声音息息相关。一旦这个地方受损，人说话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变得嘶哑。不过我这么做其实是在兵行险拙，赌的就是陆素心不会听音辨玉。因为这个玉镯实际上它并不是天衣无缝，肉眼是无法观测出来，但听音辨玉它就能。如果福田拿到国外先进的研究所去做科学检测，它也能发现，只不过那个时候钱早就入我口袋了，再想找我门也没有啊。幸好陆素心看来并不懂这个，而古玩鉴定的结果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之下，往往就在鉴定者的一念之间，所以鉴宝鉴到最后见的那就是人心。 此时此刻，福田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他终于问出了最关键的那个问题。 卢小姐，那你的最终鉴定结果是？ 这话一出，顿时我们三个男人全把视线集中到了陆素心的身上。陆素心似是无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对福田说，福田先生，这个东西你不能收。 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一声，得，糟了。 屋里三个男人的脸色都变了，尤其是福田迫不及待地问， 这为什么？这是假的吗？ 我本以为陆素心一定是看出了什么破绽，哎，没成想他居然摇了摇头。不，正因为这是真的，所以你不能收。 那你为什么？ 福田的嗓门顿时又高了八度，陆素心却稳如泰山地跟他说，翡翠最早是乾隆年间由缅甸传入我们中国的，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翡翠时代还是慈禧太后时期，所以翡翠本身就没有太老的，最多也不过两三百年而已。如今的文物市场上大多数珍品翡翠也都是出自这两个时期，眼前这件是货真价实的老翡翠，至少得两百多年。只是玉镯和其他玉器不一样，没有花纹或者铭文可做考证，所以真正决定玉镯价值的还是它的出处。我这个心情啊，跟上天入地一样，随着陆素心的话波澜起伏的厉害。这个女人三言两语就把难题又抛回给我了，而且她这话一出口，就算回头出了问题她也没责任了，真是精明啊。不过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上回跟福田见面虽说匆忙，但我早就给他准备了一系列逻辑严密的证据，在吊足他的胃口，让他见到玉镯的时候脑海中已经有了一种认可和期盼的先入为主。我看着陆素心，话可是对福田说的，福田先生，关于这个玉镯的来历您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吧？如果我提供给您的证据还不够的话，那我只能收回这宝贝了，我不卖了行不行？说着我便假装伸手去拿玉镯。 哎， 福田赶紧一步冲上来抓住我的手。 哎，胡桑，自上次一见之后我便对这玉镯万分感兴趣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私下调查过这个玉镯的来历了，所以我是相信你的。 福田的态度一表明，我就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庆幸自己这次准备的周全啊，接下来只要把钱拿到手就行了。哼，我笑了笑，把手缩了回来，看了一眼陆素心，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福田此时又说了， 不过 什么？ 我现在只能给胡桑你30万。 不是，为什么呀？ 胡桑你别误会，剩下的钱我会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付给你的，绝不食言。 福田一脸诚恳，但是我可急了。不是，福田先生，我们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摆明了就是你还不信任我。老九一听也傻了，忙问， 不是，福田先生，这什么检测呀？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您没提这茬啊？ 福田笑了， 只是刚巧过几天东京材料研究所的人会来南京参加科技交流活动，我便请他们代为检测一下。胡桑，归国那句俗语是怎么说的？好饭不怕晚，好酒不怕陈，想必胡桑你也不会在意这几天的吧。 这个小日本看似好骗，实则精明得很吗？我不甘心，我还想理论两句，可这个时候陆素心却突然站起来说道， 好了，福田先生，胡先生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剩下的事就与我无关了。我先走一步，二位慢慢聊。 和福田打过招呼之后，陆素心走到了我面前，他笑眯眯地伸出手来说， 胡先生，我们后会有期。 我本来是想跟他客套一下，但是刚一握手，陆素心就朝我靠了过来，一股淡淡的体香如春风般扑面而至，秀丽的长发从我的脸颊边划过。 说实话，我顿时有点心猿意马， 但这种感觉马上就被他的一句话给击得粉碎。陆素心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， 胡先生，见好就收吧，30万不少了，另外钱到手之后记得分我一半。 哼，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。陆素心这话的意思就是，我机关算尽，可到头来全在她这个女人的意料之中。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陆素心已经笑靥如花地说了声保重，然后就朝门口走去。老九边说着， 哎，我送您陆小姐啊，我送送您，哎哎哎， 边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。场面顿时可就有点尴尬了，福田正在把公文包里一沓沓绿花花的百元大钞放在茶几上，那场面的确是让人心动。我脑海中马上飘过陆素心那句见好就收。我走过去没话找话地说， 那什么，福田先生，我还得谢谢您让酒店的服务员接我呢，正巧把我解了围了。 嗯，服务员？胡桑，什么服务员？ 福田疑惑地看着我。我说，哎，就是大堂里一女服务员啊，她说是您安排过来接我的，刚才非把我送到门口这才走。 福田的脸色顿时大变， 我从未交代过任何人去接你，更不可能告诉酒店的服务员啊。 这不可能啊。 就在我跟福田两个人面面相觑之时，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看见几个拿着枪的警察冲了进来。福田仗着自己是外国人，直接指着最前面的那个女警察的鼻子吼道， 你们是什么人，凭什么闯进这里？ 那个女警察根本不理会他的大吼大叫，直接抓着福田的手腕一扭，就把他给摁趴那儿了。 八哥， 福田气得哇哇直叫，嘴里不停地喊着日语，那估计都是骂人的话。我见势头不对，我很识相，我连忙我就高举双手，我趴下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这道理我还是懂的。可同时我又想偷偷地把那翡翠手镯给收起来，可是我这手刚伸出去，可就让另外一只手给抓着了。我一抬头我就愣了， 不是，怎么是你啊？ 抓着我手的这女警察正是之前给我解围带我上来那个女服务员。她咧嘴一笑， 胡先生，高档酒店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接下来去我们那儿坐坐吧。 说着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上了我的手腕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我记不太清自己是怎么到公安局的了，只知道被押出酒店的时候好些个人围观呢。不过反正我也不怕被人看到，反倒是被押上另一辆车的福田也不嫌给他们日本人丢脸啊，一直大喊大叫， 你们凭什么抓我，我的姓王是日本人。 警车一路鸣笛开了将近半个钟头，然后我就被警察七拐八绕的押到了一间审讯室。他们把我靠在了椅子上，我这个脑袋昏昏沉沉，突然眼前有道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 是审讯室特有的台灯发出来的，灯光后面貌似有两个人。其中一个人问道，叫什么名字？声音听起来十分年轻。我把脸扭过去，不对着光，咧嘴道，警察同志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，啊，呵，我这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你们就开始审了。那个人呵呵一笑，哟，原来是个老油条啊，进都进来了，早晚要审的。你看看这个东西，认识吗？话音刚落，那盏原本对着我的台灯被转了个方向，而我也终于看清了对面的两个人。左边的就是把我抓进来的女警察，右边的是一个年轻的男警察。呵，剑眉星目，怎么那么一表人才啊你？刚才说话的就是他，而摆在他面前的东西正是那个翡翠玉镯。怎么样，看清楚没有啊？我点点头，看清了，你早关台灯我早看清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嗨，一件普通的工艺品啊。咱们中国的文物法有规定，乾隆之前的东西是不得买卖交易的，乾隆之后的只要符合规定就可以上市交易。但就是这符合规定四个字，各中却有很大的文章。啊，你要说是个普通的同治年间玉镯，没人管你。但你卖的如果是从紫禁城里出来的东西，那可就是两码事了。不过呢，文物法本就有很多局限，比如说对真伪的定论，对交易性质的定义，等等等等。就算我以文物古董的名义来交易，就算我卖的是个假货，但只要我和福田都不承认，我再咬死了这只只是一件工艺品，这法律就不能奈我何。工艺品，人赃并获了，你还敢狡辩？胡闹，你可是真够胡闹的。你涉嫌非法倒卖国家文物，情节严重，金额巨大，要不是有群众举报，我们国家珍贵的国宝就要因此而流失海外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国宝？在哪儿呢？啊，你拿出来给我看看，让我开个眼啊！那个女警察一直黑着个脸，这时候她猛地一拍桌子，厉声道：胡闹，你严肃点，你不要在这里装疯卖傻，我亲眼看到你们交易，30万赃款就是证据。听他这么说，我马上收敛起表情来了。既然要严肃，那我就严肃给你看。警察同志，你说是证据就是证据啊？你怎么知道这30万是拿来干嘛的？也许是那小日本摆出来炫的呢，他跟我显摆呢。更何况，我卖的只是一个普通工艺品，不违法。女警察听我这么说冷笑，哼，随你怎么狡辩，反正你的同伙已经招供了，人证物证俱在。同伙？我一愣，我一寻思，这到底是福田还是老九啊？还是说陆素心先我们一步被抓了？可是仔细一想，肯定不会是福田，这要是承认了，对他百害而无一利。也不可能是陆素心，他知道玉镯是假的，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说谎。剩下的就他妈只有老九了。这小子先是把我的事告诉了姓封的，现如今又把我卖给警察了。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让他在南京城里混不下去，气死我了。不过这个玉镯是真是假，我心里头门清。眼看已经是这般情景，那100万铁定是泡汤了。现在重要的是赶紧证明我自己是无罪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摆摆手，哎，我懒得跟你们这些门外汉争啊，赶紧找几个什么狗屁专家啊过来鉴定一下，这玩意儿要是国宝，我当场吃了它，你们枪毙我随便。你，女警察让我气得鼻子都歪了啊，但是那男警察拦了他一把，显然 这位帅哥男警察比他稳重得多。胡闹，你放心，我们会进行鉴定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一旦鉴定结果出来，那可就不是坐三五年牢这么简单了。呵，你还吓唬我，我出来混这么多年了，还没被谁吓倒过呢。我微微一笑，没关系啊，我相信我马上我就能出去。没想到这男警察摇摇头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这男警察话里有话。胡闹，上周五晚上你在哪儿啊？ 上周五我家里头睡觉呢。 你确定吗？男警察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追问。我一皱眉， 废话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自己在哪儿我还不记得。 那你有没有去金陵饭店呢？胡闹，得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原来还是福田这件事。我冷笑道， 哈，想起来了，我是去过，不过我没能进去，因为饭店门童狗眼看人低啊，说我衣冠不整，不让我进。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？ 我长见识，我去哪儿不行啊？ 我这番话说的没好气，但马上我就发现那个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我。呵，眼睛还真是明亮，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于是我又补充， 但我没能进去，所以我就回家了。 怎么了？我没有全部说实话，被拦之后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直到福田出现，然后在他车上我跟他见了一面。男警察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，然后拿着一张照片在我眼前抖了一下。这是金陵饭店的监控录像拍到的照片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这个人是不是你？我眯起眼睛，把视线聚焦在那张不是很清晰的照片上，的确能够看见一个穿着风衣的背影，好像在酒店的过道里。我看看照片，又看看这男警察，满脸无辜，这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那你再看看这张，又一张照片出现在我眼前，不过比之前那张清晰多了，是那种拍立得相机拍出来的，拍的是金陵饭店的正门，里面有两个老外咧着嘴跟那儿傻笑，而在照片的左侧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门童，另一个是个背影。这个总是你吧？得，这一下我不得不承认了，照片上无意间被拍进去的那个背影正是我。那天我穿了件很旧的短夹克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警察认为胡闹和琉璃佛灯的案子有关。胡闹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，他不明白哪里会有可疑之处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